对，明天一个是整天都是雨，另外一个呢，这个上午这个降雨啊，现在看的是基本是小雨，傍晚的时候这个雨势，下午开始这雨势要加大，所以早晚高峰呢，特别是晚高峰，对全市范围内的这个交通啊，影响都是很大的。这是北京的天气情况。另外呢，一个重点天气呢，就是今年第八号台风玛丽亚。今天中午11点，这个台风中心啊，已经移到我国台湾省的这个东部的海面，未来呢将向台湾北部海面啊向西移动。那么明天呢，在福建福清或者浙江的苍南一带啊，沿海要登陆了。今天晚上开始啊，到明天向台北、福州、温州、宁波、舟山群岛，当然也包括了普陀山还有厦门这些旅游景区啊，将迎来狂风暴雨了。今天晚上和明天，上述地区的铁路、航班和轮船都会受到影响。中央气象台在今天上午已经提升了台风的预警，为最高等级的红色预警信号了，所以也是提醒大家注意安全了，是这么一个情况。 好的，谢谢全老师给我们的天气方面的介绍，我们下次再会。 再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步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岛、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总有一个理由让你说走就走。铁了心要请假，谁都拦不住。环球趣闻录，每周给你新的请假理由。 中午的1:07，环球旅行家在周二的环球趣闻录，欢迎光临，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环球趣闻录迎来了我们新的一期。 嗯， 这两天这个天气确实是像刚才天气学专家介绍的这样啊，有点闷。 对， 夏天的闷闷的这种天气，容易让人有那种什么情绪呢？就是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有没有这种感觉？ 有， 哎，有一种感觉，你知道过去我跟袁一讲的原因说，他其实并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年轻人都没有这种感觉， 嗯、 苦夏。我跟你说过这词儿吧，苦夏，好多人都说一到夏天， 听好多上了岁数人说过这个词儿。 嗯，特别你身边的这一位，对，我天天都在抱怨这件事情。 开玩笑的，开玩笑的。 哎，像苦夏啊，真的是就影响到大家的这个，你看生物钟作息， 对， 包括最重要的就是吃不下饭，吃不下饭。但是对于很多朋友来讲说，说吃不下饭好啊，减肥了不一样啊，你吃不下饭跟你减肥是两回事儿，对不对？ 嗯， 人吃不下饭难受在哪里？不能尝美味，另外呢，身体受损失，因为流失全是营养嘛。 嗯， 那这个时候呢，吃不下饭这件事情啊，有的时候会影响到大家整个夏天的这个整个的作息和你的工作生活。 今天环球趣闻录这一条第一条消息呢，也希望可以让大家胃口大开，因为毕竟人家吃起来特别的香。 嗯。你就当成袁一的事儿听就行啊，他说他从来都是吃得下。哎，我记得你上回怎么说来着？你有一句话说，就算是我生病的时候，我也吃得下饭。为什么呢？ 对， 有 不知道，就是 你跟我说的原因，其中有一条我记得非常清楚。你不要假装不知道啊，我跟大家汇报一下。他说，明明都已经病了，都这么受损失了，我还能再受损失吗？我一定要再吃，我使劲吃。 但是我这两年生病的时候，就有一点就是咽不下肉的感觉， 哎， 就咽那个肉粗纤维，就是那纤维的时候，觉得嗓子就刮得慌 啊。这人他年龄越大， 还是因为上 嗓子眼就越小。来，我们看看袁一刚才说的这个趣闻来自哪里啊？说到让大家开胃口，开胃嘛，我们知道有很多的这样的食物有很多美味啊， 酸的， 确确实实可以来就是促进胃液的分泌。 嗯， 吃山楂这个 别人说了，吃山楂你好啊，你开了胃，那吃点什么东西啊？吃点什么呢？我们接下来看看他们吃的什么。这是来自美国，前段时间不是他们刚过了那独立日嘛？ 啊、 哦，是吧？他们那国庆，美国独立日呢，除了烟花表演之外呢，最引人注目的说有一项活动跟吃有关系，就是纽约康尼岛的吃热狗大赛。这对于中国人来讲，其实热狗并没有特别大的吸引力。 对， 但是你看这个美国人，他们上班之前是吧、啊，到那个地铁口，哎，买一个， 便宜又能够补充碳水和蛋白质， 有点像咱们早上那个 煎 饼果子， 对对对对， 或者是吃油条豆浆的。 对对对， 哎， 说今年吃热狗比赛吸引了数千人来观看，比赛中的超级巨星叫切斯纳特，不负众望，十分钟吃下了多少个啊？74个热狗的记录。成绩拿到他的第11个冠军， 74个热狗， 十分钟之内。 对，这个是这还是一正常人吗？ 你说你一天吃74个，或者你一周吃74个， 都不行，最后一项我都不行。这一天啊，就是在今年的7月4号的时候，一年一度的内森吃热狗大赛，他如约是在纽约的康尼岛来举办。来自世界各地的选手啊，不管是爱不爱吃热狗的，反正来参加比赛嘛，是吧？都是选手，他们竞争谁能在十分钟内吃掉最多的热狗。 时间就只有十分钟。 十分钟， 哦， 这个有点像什么呢？就是规定时间，有点像球赛，对吧？ 对 啊，这个你知道，有些球赛不一样，乒乓球呢不是规定时间的，是规定那打的那比分的。 对， 哎，但是足球比赛，你看到世界杯的时候都是时间来算的， 按分数来，对，按时间来的。 对，那去年的这个大赛的冠军。切斯纳特，刚才你已经提到他的名字了啊！ Uh-huh. 去年就是冠军啊，卫冕冠军，是以10分钟74个热狗的成绩来成功的打破了去年创下的72个热狗的记录， 又进步了， 又多吃俩。 第二名啊叫辛考提，他10分钟吃了64个热狗，差了10个， 也不得了了。 而2015年的冠军是一个日裔选手叫史东尼。他比冠军少吃了足足22个热狗。 好， 这个比赛呢，总共有21位选手参加。 我们来 看一下啊，获胜之后，冠军切斯纳特简单的表示，他只说了一句话：“ 怎么成功的，是吧？” 对，我找到了一种节奏，今天感觉很不错。 吃饭的节奏。 哎，人说打比赛的时候要找节奏， 对， 跑步的时候你要带节奏， 是的， 你要节奏被别人带了，你就会输，对不对？ 没错， 吃热狗也有节奏， 也有节奏， 天哪， 他的节奏别人还跟不上，所以呢，他就成冠军了。 是， 分析一下你刚才说到的。这几个数据啊，第一，你刚才说到了2015年这个日裔的那个冠军 史东尼，对， 他是比这位少吃22个热狗，你可以看得出来东西方的差别哈、啊，啊，这我觉得啊是有道理的，就是你对某种食物的喜爱，你如果是吃不是吃热狗呢，我们 吃寿司， 对， 吃手卷、 哎，那谁得第一不一定了。 那这个大胃王可能能吃740个，因为寿司很小，他可能一口能含10个。 但你知道他那个胃可能不太接受这东西， 哦、 他可以偶尔吃一点。另外，你刚才说到说这个第二名是64个热狗，这个差距其实还是挺大的。 对、啊， 你从64到74，是10个的差距啊。 嗯哼， 如果十分钟的话，你就算是时间，就是单位时间来吞下去，这个动作本身它就已经非常非常要命了。 我无法想象10分钟吞74个热狗， 对吧？ 它的唾液分泌是不是也比一般人多呀？因为你也不能 说唾液分泌多的时候，我怎么总有一种感觉是这么说，那口水太多了，是吧？ 像一种 动物是吧？ 对。 你让我想起来的话，不是那个普通动物，异形啊！异形电影每次都是那个低着、哎。 我想的是金毛犬。 哎呀，好好好，你那个还可爱点。刚才说这个日裔的时候，我还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原来说，每次听到这个像什么美食大赛的时候，就是说这个比吃的速度，比吃的东西多少的时候，好像日本人在这方面有优势。哎，原来说 大胃王很多，日本的女孩子 还挺瘦的那种， 对，又瘦又小的，然后能吃很多什么烤肉拌饭呀，然后 你都不知道吞哪儿去了。 对， 对吧？也没见胃就鼓起来， 你总得物理上得有一个，对吧？转移 对对，变化没有，看不出来。来，继续关注一下这个比赛啊。说这个比赛啊，在美国的纽约，在过程当中还发生一个小的插曲。裁判对切斯纳特吞下这个热狗的数量，在统计的时候出错了 啊， 足足比他实际的战况当时少数了10个。你跟这 那就是跟亚军是一 样 的数量 的，而且不及人家去年创下那记录。 对， 最后呢是由布鲁克林总检察长冈萨雷斯先生公证之后，证实了说切斯纳特十分钟确实吃了74个啊！你们不要再怀疑人家的成绩了。 所以这种比赛是不是也应该有那种高清的摄像头， 然后当裁判， 现在的 VR 裁判， 对， 视频裁判，来，我们让他看看，然后再提醒一下这个总裁判，你错了， 是， 有没有人作假就不知道了啊，估计你说的这种视频越来越发达，越来越先进，监视的越来越严密，作假也很困难， 是，总之再次恭喜一下这位卫冕冠军，十分钟吃了74个热狗的朋友，叫切斯纳特，大家不要， 你我是不是都没看到他的样子，对吧？ 没有， 我们打个赌，他到底是有。是特别大的大胖子， 我觉得应该 是 一个胖子， 不是 热狗里面全是碳水 啊，这个东西跟寿司确实不一样， 不一样。 好，下回我跟你说，让他来参加一下中国的吃肉夹馍 面条啊，肉夹馍，天哪， 赛事 去你们西安主食天堂， 对，纯肥的啊， 哎呀。好，这是今天环球趣闻录第一条哈。 你说纯肥的，好像袁一被恶心到了。 我不吃肥肉，对。 啊，哎，你说这个恶心，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个恶心，最恶心的甜品。 甜品能有多恶心呀？ 哎，我们看看这个甜品到底有多恶心啊！有的时候说甜品的时候，如果说往恶心这个方向想呢，最多就是齁一点，对吧？ 因为甜品它甜这东西是会让人产生幸福感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欲罢不能的原因。 我特别不喜欢吃那种就是杯子那个蛋糕，就是那种东西。 Cupcake 吗？ 那个东西太甜了，你不觉得吗？大部分做的都很甜。 你吃的是红丝绒吗？ 忘了，反正从那以后就不吃了。 你一定没吃好的，我跟你说。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这里边有没有好的啊？ 好， 甜品制作师通常会把甜品做得好看一些，对吧？然后，哎，看起来很萌很可爱，来吸引大家。 对， 你就上了当了，你就使劲吃吃了，然后那个热量就增加了啊。英国有一个31岁的叫本丘吉尔，说的不是那丘吉尔啊，同名啊，叫本丘吉尔。他不走寻常路，他是做甜品的，他做出了堪称这个世界上最恶心的、最让人作呕的甜品。 天哪！ 啊，这个甜品呢，我们刚才说了，样子要可爱嘛，但是它不一样啊，它把这甜品做的完全不像可以吃的东西。 天哪！我知道，就是之前两年开始流行一种盆栽的甜品。就是做的就 还有这个甜品呢， 你不知道吗？就是把那个就是可可粉撒在最上面，然后放点薄荷叶，就像小植物一样，像一个盆栽的植物，然后撒了土。 那你看起来有食欲吗？ 有啊，因为你知道 是 可可粉或者是奥利奥的。 另外，它做的也不是很恶心，对吧？ 对啊，是 好 看的。 即使是植物，植物也有可食用嘛。 是 啊，但是接下来我们说的这个家伙，这个丘吉尔啊，他做这些东西，确实你听着你都恶心啊。他做的甜品做成什么样呢？是像盛着那个烟屁股那个烟灰缸。哎， 那还带汤的那种， 哎呀， 黄色的 啊，流动的啊，然后接下来还有发霉的水果， 长毛的， 对，而看起来一层灰色的 啊， 像那个水泥色，然后长点毛啊。不过呢，按照他的说法，他这些另类甜品虽然看起来恶心，但是相当受欢迎。 人家黑暗料理是指就是长得难看，吃起来难看，这个就是纯粹是长得难看，但是吃应该是好吃的，对吧？ 反正我没尝过，我们来看看这个是英国的《每日邮报》他们发的一段视频，展示了一下丘吉尔做的重口味甜品怎么做的啊，把他这个过程记录了一下。他呀、先在一个烟灰缸形状的那个器皿当中倒入牛奶，这是模子啊。然后再倒入不同颜色的蛋白粉，调和成灰白色的烟灰，烟灰的颜色，最后把用黄色和白色软糖捏成的几枚烟蒂烟屁股插在那个烟灰上。就是所谓的烟灰啊，不是烟灰，就是刚才说的牛奶嘛，各种蛋白粉。 另一款甜品模仿的是厨房里常见的洗碗海绵。海绵其实就是一块黄色蛋糕嘛，这大家应该能想象。 刚买回来的海绵，那看起来是不错的。 对，洗用过很久 了，洗着的， 沾着很多铁灰的。海绵上那层深绿色的百洁布是秘密的一层薄荷的碎 啊， 碎屑。对，清洁剂的泡沫呢，其实是奶泡，撒在盘子上的柠檬汁儿，看起来就像是盛在盘子里的汤汁儿一样。 这个很形象了，可以说就是那个厨房的现场。 它是动感的，就是不是洗完以后的，而是正在洗的过程当中的。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个啊，这个视频里面还有一个是说，在一个橙子造型的冰淇淋果冻，它的一边呢涂了一些灰绿色的蛋白粉，你想想灰绿色的蛋白粉让你想起来什么呢？这特别像是一个，就是那个果冻啊，长了毛了，那 烂 像一个烂橙子那样。 对，哎呀， 哎， 这些甜品造型做的太逼真了。如果你没有看到制作过程，就你直接看到成品，你根本无法相信他们是可以吃的。 对，肯定是倒垃圾堆里边的东西。 对，所以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另类甜品呢？ 这个丘吉尔呢，谈了谈自己的感想啊，他的感言是这样的，他说。你们做的那些传统的甜品啊，我都做腻了，我开始琢磨能做出什么新花样来。哎，我在想啊，这个大家会被他们什么样子吓倒，但是呢却会非常喜欢他们的味道。 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以后在某些节日就是 专门耍人的节日当中可以用到的一些比较良性的开玩笑的方式。 我觉得不用啊，不用等到那么久啊，你过生日的时候就可以来一下。 然后你作为寿星在那特别开心的吃这种看上去很恶心的东西，还给每个宾客面前都发一份。 关键这样啊，就是你过生日声名远播啊，好多朋友从外地给你寄来了礼物，其中一个包裹打开以后 一盒蛋糕，蛋糕再打开发了霉的橙子、 哎、 到处都是烟屁股。 哎呀太恶心了，不能细想。我觉得如果 想的原因都要苦下了， 就是这只有亲自去尝过的人才可以去战胜自己的这个心理阴影。 对，你说的很对，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一个心理作用。 对， 你要真尝一口你觉得好吃了，东西再难看你也能吃得下去。 对， 哎呀，这跟咱们平常所说的说色香味俱全是不太一样的啊。这是一个叫不走寻常路。接下来咱们继续来说说吃，刚才说了这个热狗了，说了甜品了，接下来咱们看看汉堡。汉堡其实对于中国人来讲，我觉得比热狗可能更加的熟悉和接近一些，因为各个这个快餐店里面汉堡应该是销量最高的。 是，那这个南半球的澳大利亚有一家连锁汉堡店叫 Burger Urge， 它推出了一个名叫死亡愿望双层汉堡的变态级超辣汉堡。 我听到前面我就在想，到底为什么叫死亡愿望？哦，后面超辣， 就是辣到你可能想死。 这个人家说他们的汉堡是怎么弄的啊？说不但这个厨师烹调的时候必须戴着护目镜啊，还有手套，避免被辣椒灼伤。 天哪，这么严重！ 那吃的人挑战之前呢，还得签一个声明，你签一个合同啊，这免责声明，就是吃的时候你要有什么后果不负责啊。然后吃的时候他们也必须，吃的人要戴上手套，避免你拿那个东西的时候伤害到你的皮肤。 可是我在想，如果手的皮肤 都能伤害， 屏障都能被伤害的话，你那个食道肯定会被灼伤啊。 他们就是找这个刺激。 天哪、 啊、手不能受伤， 吃完以后食道全是泡啊。可能汉堡中加入了大量的哈瓦那辣椒和鬼椒，还涂上了满满的特制辣酱。餐厅总经理说，敢吃下去的绝对不是普通人。 这个店做这个事情以后啊，他们的社交网站上迅速累积起了几千条的评论，对这款汉堡的反应呢呈两极分化，就跟今天电影似的啊。这吃过人说了，说哎呀并没有你们想象那么辣，我吃的时候都没出一滴汗， 哎呀全都流的都是泪呀，没出汗。但有人说我吃了一辈子辣就为了等待这一刻。 号称特别能吃辣的原因。 那不这种事儿我不干。 变态辣是不可能。 这种事儿我不干。这为什么要自虐呢？你吃辣不就是为了寻求那一点点的刺激和那个享受感吗？ 其实一点点的刺激有的时候放大一下，就你的刺激跟别人刺激不一样嘛。就有的人是已经就是对别的刺激没有任何反应了。就是得累积，得变态才行。 那也有可能。但是还是要保重身体。 对，所以我们还是用刚才那个经理的话来告诉大家，敢吃下去的绝对不是普通人。 所以普通的咱们就不要轻易的去尝试了。 对，我们看个乐呵，不是，我们看看新闻就行了。 上半时段环球趣闻录我们再说一条，说喝的吧。说这么多我觉得挺噎的，必须得来点喝的。 那喝的要消化一下的话，喝点咖啡不错。 对，餐后的咖啡很不错。那这也是在澳大利亚的一件事情，在电动自行车上开了移动咖啡馆。 流动餐车很多嘛。 对，但是卖咖啡的流动电动自行车 不多， 好像是 没见过。澳大利亚的咖啡师安德鲁·杜布，他经营着这样一家咖啡馆，就是电动自行车上的迷你移动咖啡馆。他呢住在霍巴特，他的这个移动咖啡馆啊，就出没在我们这个词儿用的我觉得新鲜啊。我们一般说哪个坐落在哪里，他是出没在 神龙见首不见尾， 出没在当地的公园里啊。他把一台小型的咖啡机连在一辆电动自行车的后边，然后在公园里卖他的意式浓缩咖啡 Espresso。杜布说了，长期以来始终觉得霍巴特的公园没有物尽其用，没有好好利用这样美丽的公园，就是因为里面没有卖咖啡。你想公园对吧，这个绿植覆盖率这么高，没有点咖啡的香气儿，感觉少了点什么。 对， 所以呢大多数情况下他自己本人会愿意在公园里喝上一杯咖啡，感觉要比在咖啡馆里喝这个会更享受一些。 对，但有人会说了，在某一些公共场合呢卖这样的饮料或者其他的一些食品的时候容易造成污染，对不对？ 带有色的饮料的时候就很容易，比如洒在地上就不太美观。 没错，另外呢可能有更多的一些，你比方说一些用品，塑料制品这样东西可能就会破坏掉环境。 是， 但是这个杜布呢，人家老板没忘记环保理念，这家移动咖啡馆呢除了使用当地有机咖啡豆外呢也不提供外卖杯。他准备的是蜜安马克杯。所以大家可以坐在公园的长椅上拿这个杯子来喝咖啡，喝了以后把杯子还回来 啊，

来北京展览馆北京阅读季中国童书博览会城市科学节吧。200场阅读活动，徜徉浩瀚书海，60场科学实验，打开神奇世界，还有十国大使馆带来的童话故事。这个暑假，北京展览馆，我们一起读书吧。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国童书博览会”。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三副苦薯片，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脚上踏拉板，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溜出去找凉快。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桌边摆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 6885-8585-8。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岛，塞伦盖蒂草原，加拉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说走就走。 铁了心要请假，谁都拦不住。 环球趣闻录， 每周给你新的请假理由。 中午的1:32，环球旅行家，环球趣闻录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今天环球趣闻录，我们在上半时段说了太多的吃吃喝喝啊、刚才喝完咖啡，好点了啊。这个天气比较闷热，接下来咱们就不说吃的了， 消耗消耗。 嗯、来说说美丽的事情 啊哈 啊，这个美观大方啊，在服装上来看出一个人的品味。 是时尚单品吗？ 哎哎，有点像这意思。 Uh-huh. 你知道这次世界杯的时候，好多人在那个群里面讨论啊，说那些国家的国旗，那些地区的国旗，他们的那个旗帜特别适合干嘛呢？坐在衣服上，哪一种衣服最适合呢？其实不是衣服了，我说的可能有点不是特别清楚。要做成围巾特别漂亮 啊， uh-huh. 做成一个一个丝巾 配色， 有很多那个国徽的图案， uh-huh. 有很多那个国旗图案特别漂亮啊。 Uh-huh. 尤其是我们看到像什么。欧洲某些国家现在已经进入到四强的啊， 对 不对？那个做成丝巾特别特别好看、 嗯。 接下来咱们就来说说关于这个丝巾和围巾的事。 好，最近有一条将近1150米长的柬埔寨格罗马围巾入选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年鉴，创下了最长同类型围巾的世界纪录。 这是要给地球做一围巾吗？ 1公里长的围巾。 这条围巾由超过23000名柬埔寨人历时6月在金边王宫的外面啊织就。那几千名年轻人在7月1号，他们在王宫外的街道上就把这条围巾啊给铺开了， 嗯 啊，让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工作人员亲自去丈量，凭借着刚才你说的是1150米了， 对， 准确来讲它是1149.8米的长度，创下了一项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刚才也说了，它除了1150米长以外，它还有一个前缀叫格罗马，格罗马， 啊、这不太懂。 对，格罗马到底是什么我也不懂，反正这儿说这个格罗马围巾是一种棉质或绢质织物， 嗯， 常见的有红白或者是黑白的格纹的图样， 嗯， 所以很百搭。 嗯， 它也是柬埔寨人的日常配饰。 哦，就是我们看到图片上看到这个视频里面的好多柬埔寨人他们自己配搭的那个东西，就是这样的东西。 也可以做头巾，也可以做腰带， 嗯， 就跟现在生活当中很多丝巾， 对对 对, 对, 对， 也可以挂在包上，挂在手上，啊，脖子上，头上，腰上都可以。 嗯， 除了天热的时候可以弄湿盖在头上降温。 哦， 还有这个功能呢，或者是天冷的时候当围巾， 就是热了冷了都可以用， 还可以用来洗脸，因为它是棉质的嘛，对吧，不掉絮，嗯，或者是睡觉的时候当被单。 这东西就是一个这个东西在手啊，出门什么东西可以不带了， 天下无敌手。 对啊， 因为是柬埔寨人常用的服饰搭配，所以格罗玛围巾也是外国游客到柬埔寨必买的纪念品之一。 我想一想咱们旁边谁去柬埔寨没给我带这东西回来啊？没，我怎么没见过？有啊有啊，苗山就去过呀， 啊， 是吧，还来讲过呢 呀， 问问他有没有这个啊？ 他可能也没有给自己买，他可能错过了这个美好。 格罗麻围巾， 对 啊，咱们长个知识，以后去的时候可以看看。 嗯， 不过1150米长就不要买了，那个东西人家不会买了。 对对对， 好，刚才说过的是柬埔寨的事儿，接下来咱们来看一看这场比赛啊。这是一个很独特的比赛，这个比赛的名字呢，大家先听一听，叫第23届世界背老婆锦标赛。 哦，嗯，哎，你这，我刚才一直都看成什么，你知道吗？ 什么？ 背老太婆。 什么意思？ 我一直都看成是背老太婆锦标 赛。老奶奶过马路是吗？ 我一直在想说，这比赛怎么设计？初衷是什么？谁会承认自己是那个被背的老太婆呢？ 哎， 什么样的人才能称为老太婆？我说这个比赛太没有人，就太没有人性化，没有人文关怀了，太过分了。 哎，我 为什么不是背老头子呢？ 哎，你可以平静一下，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咱们这个不同的性别、不同年龄啊。不同性格，视角是 不一 样的啊！ 是， 就有些人很警惕的，对某些事情， 对，就生怕自己成为别人眼中的老太婆。 咱们还是言归正传，说说背老婆啊， 背老婆， 背老婆 能理解，哎，这还是很可爱的，嗯。 背老婆比赛不应该是在高老庄吗？ 参赛者只有一个，叫猪八戒，是吗？ 是，这个说的是真正的比赛啊。 嗯， 第23届世界背老婆锦标赛7月7号是在芬兰小城叫松卡伊尔维举行，53名男选手。身背肩扛各自女搭档参赛，有可能就不一定非得是结了婚，啊， 那不行那不行 啊！ 女伴背老婆大赛， 对啊， 你要是没符合这是法律认证的老婆，那凭什么， 啊， 那我认为是这样的，那就应该取消比赛资格， 平常不是都在他们称呼吗？来来来，我们看一下啊，最终这个大赛呢是来自立陶宛的一对夫妇夺得了冠军。 你看 嗯， 还得原配的好吧。 嗯， 今年的参赛选手来自13个国家，比赛要求参赛者必须背着妻子或是啊，可以啊， 哎， 或是一名17岁以上的女性搭档， 嗯， 跑完一条长253.5米的道路， 250啊， 对，253.5， 嗯， 中途必须还要跨越地面的障碍，趟过水塘， 嗯， 有点像铁人三项， 嗯， 那为了公平起见呢，像我这样体重的人是不可以参加的， 哎，是什么意思？ 因为大赛规定参赛女性体重不得低于49公斤。如果不达标，他必须要绑上相应重量的沙袋。 意思就是说，非得要负重达到一定标准。 对， 啊，就是太轻的女性不行。 对， 嗯，你背特别瘦的不算， 不算。 嗯， 你得负重。 今年的比赛有几千名观众啊，当然了，观众肯定越多越好嘛，观众都是看热闹的。立陶宛的夫妇刚才提到的这个夺冠的叫维陶塔斯·基尔克里奥斯卡斯，啊，这名字太长了。他的这个另一半叫内林加·基尔克利奥斯基纳，战胜了曾经6度夺冠的强劲的对手，就是在之前有一个6次夺冠的呀，叫泰斯托·米耶蒂宁，还有他的女搭档，他们呢就是立陶宛的这对夫妇呢夺得今年比赛冠军。赛后呢，他们兴奋的啊，这个男士啊很兴奋的喊说：“这是我老婆，她是最棒的， 她是最胖的。我肯定不是啊，如果太胖了肯定也取得不了这么好的成绩， 哦， 我觉得可能刚刚好49公斤， 嗯， 你看就不给老公增添更多的负担， 嗯， 而且在背上那个人也要配合好， 嗯， 你得收着劲儿，你要是完全像一滩烂泥一样，她的老公 是，这就是我们说喝醉了之后你没有办法移动的， 对 吧， 对， 嗯， 对 对 对 对 对 对，说起来这个背老婆大赛的历史很悠久了啊，它的传统可以追溯到19世纪， 嗯， 据说当时呢是一名叫做罗斯沃·隆凯宁的强盗头目，为了挑选最强壮的手下啊，就是搞这个员工团建啊， 嗯， 他让有意入伙的人呢身背重物穿越森林，速度最快的就可以获选 加入他们这个强盗团伙的资格、 哦、 啊。 然后就有些芬兰人为了保留传统文化，从1992年开始举办这样的背老婆比赛。 嗯， 96年开始呢，就变成了一个国际比赛了，就是全世界的人都可以来比赛。 嗯嗯，这个背老婆比赛。有一些国家我觉得不适合的啊，因为太重，俄罗斯、 德国， 就是体积稍微大一些是吧？ Uh-huh. 啊，啤酒肚， 嗯哼， 然后还有就是吃各种高热量食品的，美国其实一样嘛， uh-huh. 对吧？他们经常会这个体型非常臃肿。 为了参加这个比赛，也可以提前练一练嘛， 嗯， 就把自己身材练的稍微。 主要是女士练，对， 男士也得练，你得负重得背。 男士还行，只要是肩膀上这个不要那么重就行、uh-huh. 啊。这个比赛总好过我前一段时间，哎，也是咱们说的吧？滚奶酪比赛，就是你知道是英国还是哪儿啊？就是他们有一传统，是从山坡上要把 啊、哦，对对对， 追那个奶酪嘛， 对 对, 对， 而且看那个视频多可怕呀！那些人要往下滚，从山坡上， 嗯， 那不管是有石头啊，还是有沟啊，你都得滚过去。这个人摔下去，我不知道摔成几半了已经，但所有的人还那么的高兴，幸好踩来着，他们前面好像有奶酪在滚，然后后面就会出去， 这也得练，嗯。 这不知道练什么，练抗摔打能力。 接下来这个事情，我觉得，有一些视觉上的冲击感。 嗯，还是比赛。 对，女孩子们身穿了婚纱， 嗯， 脚踩球鞋， 嗯，干嘛？ 踢世界杯，他们非常认真。 看世界杯吧，还踢呢，穿婚纱呀。嗯，这是来自我们看到的6月30号啊，在俄罗斯世界杯主办城市喀山进行了一场足球友谊赛。刚才你说的这些人呢，就是这些俄罗斯的姑娘们，她们呢是穿着精致的婚纱走上了足球场。 对， 因为她们不能够真正的参加这样的世界杯，但是她们要表达一下对世界杯、对足球运动的热爱。 当天参加比赛的所谓新娘们， 就是穿婚纱的人， 对，拖地长裙，脚踩跑鞋，全副武装的走上了足球场，被分成五组，在沙砾和碎石地上进行了比赛。 哎呦我的天哪，这脚上的穿的是跑鞋啊！ 关键是你穿的那个拖尾的长裙，你知道合身的婚纱它一定是不太适合你去运动的。 嗯嗯， 很不舒服， 是不是特别容易滋滋？ 那都算好的，就是不舒服， 哦、 反正。 嗯。据其中一名参赛选手叫沙里波娃称啊，他说：“我们打扮得很漂亮，但是感觉不太舒服。刚才袁一说对了啊。”在此之前呢，说这姑娘呢从来没踢过足球赛，但在这次足球赛当中，她所在的队伍哎还给赢了。 嗯，一个球队的守门员名字太长了，实在念不过来，就叫他 Mary 吧，暂且。 嗯， 说这其实不仅是一个男人的游戏，最重要的是考验女孩子们的友谊和团结。 嗯嗯，赢得比赛最终胜利的队伍呢，他们还真的得到了一个所谓的世界杯的奖杯， 大力神杯吧？ 啊，对，这个大力神杯跟那个大力神杯不太一样，它 是由女孩子们爱的鲜花做成的。 对对对对对，送花还是不错的。 嗯 嗯，刚才说过的这个足球赛呢，其实要说到女子足球赛，真的，其实女足在有一段时间我们很关注，对不对？ 对， 尤其中国女足有个很好很好的成绩。 成绩，对。 那我们接下来说到这个比赛当中的一小插曲，就发生在女子足球赛场上。 嗯。正在这边的俄罗斯世界杯如火如荼进行当中，澳大利亚有一只袋鼠似乎被足球魅力所吸引，它也意外地出现在了堪培拉的一场女足比赛当中。 嗯，这只的袋鼠呢跟这个球员啊在场上一块奔跑，跑累了呢它还卧在那个球门旁边当守门员啊。 嗯， 这视频里面显示说这只袋鼠呢直接是从观众席跳进足球赛场了。 哎呀， 跟足球运动员们一块奔跑，跑了不久呢，他就直接趴在那球门底下，他就休息了。那球员还赶不走他， 嗯， 没办法。然后灵机一动呢，让这个袋鼠当守门员进行传接球的尝试。您是训练过吗？ 那因为这只袋鼠的突然出现呢，球赛不得不暂停了20分钟。最后呢，工作人员把汽车开进场，才把这位不速之客送走。 嗯， 但是呢，这景象确实在其他地方也见不到，也只有在澳大利亚可以。 据说呢，澳大利亚这种事情呢不是第一次发生。 嗯， 啊，这个最近几周袋鼠是第3次出现在足球赛场上。 他们可能也跟人类一起看足球赛了， 对， 想自己亲自上场。 不知道他支持哪个队是吧？反正澳大利亚是不成了， 澳大利亚是 早就不成了。 可能对 这个球员据说跟袋鼠呢也是见怪不怪。 嗯， 这个视频我看过一个集锦， 嗯， 不仅是这一场， 就是所有每次。 动物们进赛场， 啊， 就是动物们到了足球赛场上，没有办法，它有的时候就是狗跑进去了，就是小狗狗。你知道，在看有一些这个开放式的比赛的时候，带一个宠物狗去看比赛，这很正常。 很正常。 但是你架不住这个狗狗，它比你兴奋， 啊， 是吧？就从你怀里噗就跳进来了。 啊， 还有什么牛进赛场的，那就更不得了了。 太有意思了。 牛进赛场，你该怎么办？赶都没法赶，你得 拿一块红布。 那你是找牛顶你，你得这样，就全体都趴下， 啊， 不能动。